一只小老鼠。一只小老鼠提心吊胆地从洞里爬出来，向四周瞧瞧，看看有没有猫和其他的敌人。突然它吓了一跳，就在自己的身边蹲伏着一个黑乎乎的家伙。猫？黄鼠狼？或者猫头鹰？它把身子的大半部缩进洞里，这样即使对方扑上来逃回洞里也快。小老鼠先把嘴巴伸出来，又把半个头伸出来，再把两只眼睛露出来，东看西看，什么也没有。哈，完全是自己吓自己。他又大模大样地爬出洞来。啊，又是一个黑乎乎的家伙。慢，这回倒要看看仔细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。他看，黑家伙也看，他动，黑家伙也动，好像是自己的影子。难道他真是我的影子？胆小如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类讽刺他们当中胆小的一句名言，更何况这只小老鼠是鼠辈中胆子最小的，它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偶然发现的东西。它横看竖看，一点不错，真是自己的影子。突然它发现，它躺在地上的影子竟比旁边那块石头还要大。哈哈，原来我也是这么个庞然大物啊。小老鼠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高跳起来，他想起前几天一只猫来追捕自己，当他逃出猫爪躲在洞里，然后又回过头来向外看时，追他的那只猫也只不过半块石头那么大。原来我比猫还大，小老鼠越看越得意，越看信心越足。下次那只猫再来时，我一定要一口咬碎它的头。然后，就在小老鼠下决心要吃掉猫的时候，不知怎么一回事儿，它已经落到了一张巨大的嘴巴里。那些尖利的牙齿像钢做的柱子，还有那血红的舌头。啊，猫的嘴巴！当小老鼠发现真相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